什么500块红包？ 意思是他被我收买了啦。 哦， 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啊！ 当然没有啊，人家克雷尔是讲公道话、讲实在话的公正第三人。 开玩笑的啦。 但事后这笔钱还是要追讨哦。 等疫情过去没问题，我可以请克雷尔吃饭，没问题。就冲着他今天情意相挺，怎么样？ 一对一吗？一对一吗？ 怎么样？听到 Wala 跟 N 对着 N 唱生日快乐歌，我觉得都很值得，对不对 ？N 生日快乐， 谢谢 Veronica。 耶、yeah! ！我这个音效做得很到位。 哎，大家听得出来我现在是直接对着手机讲吗？ 可以。耶、yeah, ，你来了！ 我一直都在呀，只是我还没醒。 有听得出来？ 生日快乐！ 谢谢 JC， 谢谢。 上次那个康妮他们生日，我就没想到这一招。 你偏心啊！ 因为你有九五之尊，你就不会那个期待了。 你不要再拿九五之尊来算我好吗？你这样子霸凌我。 你看 Anne 在闪麦，我哪有霸凌你？你问 Veronica， 这样我讲是不是？那今天又在电影房，又在那边放闪。我、今天眼睛有 谁放闪？谁放闪？没有人放闪啊！ 是九五之尊自己在说的，我们什么都没说。 他说了什么？ 拜托。你们帮我拍生日，他帮我生日是做生日是两码子事，好不好 ？Hello， 哎、欸，你有没有要聘谁进来？ 我要聘Wala唱歌啊！他昨天答应我的， 对他答应你的。 Yeah! 大丈夫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没有问题。Wala 是大丈夫，他肯定是 小女子，小女子。 啊？什么？ 哎，我说小女子Veronica，你干嘛回复啊？你小女子吗？ 我说哈，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是小女子啊，我不是大丈夫。 滴嘞嘞。 哇，九五之尊好有诚意哦。 多买了。 哇塞。 说蛋糕就蛋糕。 哇塞。 结果上面有名字写 Joanna。 Connie， 我觉得你好幸福哦，怎么每天都在放闪？ 等一下，不要算我了啦，我不 没有没有人在算你，大家是有感而发好吗？ 拜托拜托，这个话题以后不要再讲了。 讲讲，我有一首歌要送给 Ann。 什么？ 好啊好啊，哎呦，太好了。 什么？ 可是不是我唱哦，不是我唱。 那谁唱？ 这是什么德文歌吗？ 对，应该是 对。 好了，结束。 看你哪里挖到的、啊，谢谢。 这是 typical 的生日快乐歌吗？ 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我们的 Happy Birthday 有一个德文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 Cam 找到的这个版本这样子。然后这两首都是德文的必备款，就对了，就是跟德国人交流都要会的两首。 真是太棒了！ 可是九五至尊说昨天他是。弄蛋糕好像不是这样弄的，我记得他自从吞了那个耳麦之后做蛋糕应该是用其他方式做、啊、 冷了 加点衣服， 我有棉被， 歪楼了，转移焦点了。 、欸、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那个，我前阵子发现，就是我住的附近有一个拉面店的老板娘，然后呢，她就是平常就是做拉面啊、饺子这样，然后她有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算是她的嗜好，就是她很喜欢做生日蛋糕，然后她做生日蛋糕的所有所得都会捐给孤儿院。 然后我那天发现了之后，我就自己想说，那我就来订一个生日蛋糕好了，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把那个费用捐到孤儿院。所以我现在把那个照片找一找，我把我头像换了给大家看一下。 好哦，好啦，请准备。 看起来好好吃哦 ，and 那个蛋糕，而且好 sweet。 对，它就是用水果，然后它那个黄色是用那个芒果下去打的，所以 哇，芒果 香，对， 真的好， 淡淡的 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哦， 像 mousse 那种是不是？ Oh. 我想有一点点像，对对对， 啊，看起来好棒哦，嗯， 对啊， 草莓，我爱草莓。 那个今天这个房间有录音哈，所以等一下那个哇啦唱不唱歌都会列为呈堂证供，然后我会把录音档送给 Ann 作为那个生日礼物，所以哇啦你不能让 Ann 失望。 哇，这是认真的是不是？ 当然认真的，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哦，还好你说了。 哎，上昨天不是讲说还有谁要也要唱歌吗？ 有啊，就是说你唱完第一首之后，然后中间再隔99个，然后再我们唱。 哇，我要唱什么歌？生日快乐！ 而且， 我可以唱生日快乐就好了吗？ 不行，生日快乐是我们要唱的，我们大家一起唱的，所以你要唱别的。你可以想象一群人一起开麦唱生日快乐，在 Clubhouse 应该我没遇过了，不知道有没有了，但是应该算第一次吧。对， 哇啦！等一下，好像还要开房，所以 你就快一点吧。 对，我要找跟生日有关的歌啊。 没关系，你也可以唱情歌，没关系。 快乐鸟日子， 也不错啊。Happy birthday！ 因为我们应该像 Alan 跟 Selena 那样子，我们去 copy 他们的头贴，全部换给 Ann。这样 Ann 可以截图。 哦，可以可以。 哇 ，Jane， 你真的好有创意哦。 这个是谁做的？好厉害！ 我先跟你说声生日快乐，我要先去开会咯，然后祝福你那个身体健康，然后快快可以回到台湾跟大家团圆。 谢谢 Megan， 谢谢你的时间。 保重， 开会顺利。 谢谢，保重哦，拜拜， 拜拜， 拜拜。没有了，这个我在网络上找的图啦，我就换过去。 那为什么是刚好就是 Ann？ 因为我就打 search Happy Birthday Ann 啊，然后就有这个图啊， 好厉害！好，我赶快来换，大家来换头贴。 我找到一首歌啦。 啊，我要传到八卦去吧，让大家下载。 好，好，好，好，好。 或是你其实只要点开 Alan， 然后 啊，对啊，直接 screenshot 就可以了， 就可以 很快像我现在这样子。 那大家 screenshot 好了啦，再快， 可能会快一点。 来来来，赶快换一下， 好疗愈啊！ 我找歌词，但我只能清唱，我没有歌，没有那个，没有配乐，没有伴奏配乐，会有点干。 不会干，不会干。 我唱完换谁啊？ 你唱完我们就要去开房啦。 我差一点要。好，那我唱一首歌，就是为了 Ann。好，我开始唱哦。 等一下，那个，哦，你要开始唱了是吧？那所以 没关系，我让你等一下。 不是不是，我是说，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有什么 concern 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主要就是那个，对你先唱，然后唱完我们再唱生日快乐。 好，我只能清唱，因为我没有那个伴奏。 Frank， 你那个音根的那个也要换吗？ 有，我现在正在转，我把照片转过去。 那个楼下那个 Alex 是这样念吗 ？Alex 是 Alex，Alex，Alex， 你要换吗？ 他是不是在挂听，已经睡着了？如果是这样，要等一下可以请 Frank 把他请到观众席，这样有一个假设的画面。 Hello， Alex， Alex 在吗？ Alex， Alex， Alex 在吗？ 现在让 N 在中间。 Duke 呢 ？Duke 要不要换？ 在左边。 噔噔。 Duke 换了，邱志真换了吗？ 还没。 邱志真，赶快换一下。Edison 要不要上来？ 瓦莱克。 Edison 呢 ？Edison 要不要上来？上来要换头像哦。 来了来了。 大家赶快换头像，只剩下我跟 Ann， 这样子会更独特了。 哎、欸，太 没关系，我们截图截是上半部就好，我要在下面。 Jessie 要切换， 太狠了，太狠了。 有办法跟第二个 反正截图就上面的人在嘛， 对 不对？ 对 吗？ 对。 还什么？ 有没有办法跟别人换位置啊？ 有人可以 怎么换？怎么换？ 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没有在中间，他应该要在中间。 等一下哦，我想想那个，诶，没有，那不这没办法，应该要把它往上推，对不对？ 我跟 Connie 先下，然后让 Ann 挤到第二个。 哦，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 你们先下，我再把你们拉 再补进来。 对对对对， 对对，我先下。 优秀优秀， 哎呦，好感动哦，快哭了。我要截给我爸妈看。 哎、欸，其实这样就应该这样就， 这样可以了。 好，现在先 进来了，他进来第二个，对。 哎、欸，你现在先截一下，因为刚好这样子一个画面，哇啦，他没换，他会被在画面外，所以你赶快截。 哎、欸，是不是有人可以截那个长图啊？有人可以截那个长图吗？ 哦，有了有了有了。 等一下，我把康妮再拉上来。 好，等等哦。 康妮， 康妮，赶快上来。赶紧快点上！ 我来了。 好好好好好， 这样好了，这样好了。我们可以去总统府前面游行了。 哦耶！ 哦耶！ 哎，要截长图哦，不然下面的 Alison 跟 Connie 和Wala 对哦，要截长图哦，要截长图哦。 对，不然Wala他们 长图要怎么截？ 对啊，有谁会啊？ 好啦，等等啦。 Veronica 会， 教一下。好了，那可以，瓦拉可以开始唱，因为那个大家都换好了。 好，那我开始唱。对啊，这样子我才能够显示出只有我跟 Ann 在这个地方遥遥相望啊。好了，我清唱了，我清唱一首。那个尤克里林有一首 ，Just for You。 哇、嗯、哦、wow, ，Paul 加崔瑞， 哇哦， 哈， 哇哇哇， 没有伴奏哦，没有伴奏， 够够够够够够啊！ 你说 Just for you 啊、哦，我找找看。 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而这首歌 Just for you。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是苦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让我停留在满不成爱的旧情节里，而你依然是你，在曾是属于我们的年少时光里，尘封中的回忆竟亮丽如昔，却怎么也不能看清你的眼睛。也许是曾经失去，曾经伤心，叫我迷惘地忘记你，就不愿再提起啊，我要跳到后面了。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 Ann， 而这首歌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那 我把 那个 我已经弄好了， 弄好了，好，然后那个 我传到管理群。 好，那我们就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然后等一下，因为 Anne 也要开房，我们也要开房，我们就唱完生日快乐歌，就结束吗？好吧，结束这个短暂的庆生会。 对对对，谢谢大家。 来来来，你看，哎，等一下，那个，等，那个 Veronica 再截一次 ，CY 也换了头像了。 我要怎么换头像啊？你们那个图在哪边抓、啊？ 等等， 你点了随便一个人的头贴，然后 screenshot， 然后就换、 哦、screenshot， 对，这样最快。 好，等我了，等我了，换 好 的。 好，等我，等。哇啦！你唱歌怎么那么好听啊？天哪， 好好听哎、欸！ 他是 我要跟你们郑重介绍一下，来自台湾省二林镇的祝福，尤克里林。 说尤克哇啦， 他是来自二林镇啊，尤克里林吗？ 好了没啦？换好了没？ 正在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就在你刚，但是我 不用急，今天这房最忙的是我。 好了 ，refresh 刷一下，好了， 刷一下。 等等， 哦，酷， 站 住， 大家都不要开麦哦，先不要开麦，麦关起来。好了，我先去后置啊。 好嘞， 把那个全部开麦，然后不出声的那个，这样就不会有麦克风遮住。 好啊，也可以啊，就大家 好，请大家把麦打开， 所有人都开麦， 开麦。 哎、欸，其实也不用不出声了，反正它是截图，它并不是录音、 哦、啊。那个 Ken 呢、欸？哎、欸、，Ken 开麦。 好，你还有另外一个 假三哥的假身份还没开麦啊？ 对，开麦哦。 我不能开，我开了会共振。 不、哦， 把那只手机丢出去外面。 那个，丢马桶，快丢马桶，丢马桶。 辛苦。 我在楼下捡的，赶快。 哎、欸，有很感动吗？我们今天诚意满满，大家丢手机的丢手机，飙高音的飙高音， 真的，我超感动的。 来自全球美东美西的全部都在这边， 真的，认识你们真好。 我就一直听到爱迪生的那个油炸声音。 哦， 那盐酥鸡就来了、欸。 哎、欸、啊， 截图了吗？截图了吗？要唱歌了， 谁跑掉嘞、 欸？等一下， 跑掉了。 哎、欸，谁跑掉？ 然后不要，哎，又掉下来了。 又分开了，麦掉真的。 等一下，我在帮大家开 modulator、欸。等一下，全部都有绿色的标志，等我一下。 你要等一下，哎，刚好在正中间 哎。耶、yeah, ，N 在正中间 ，perfect。 OK， 可以，刚好。 还有一个 N， 是不是大家都有绿色 的？有的， 不要。 好 的， 大家要讲话喽。 好， 不要出声了。我希望可以成功，因为 Edison 的那个一直在。好，大家可以关麦了。 感觉起锅了、欸。 是的呀， 真的有炸声。 天哪，我都闻到香味了。 好好玩哦。 我觉得这个图也蛮好看的，我找得好。 哎，好棒！ 拍手。 Alan， 谢谢你， 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 What a great teamwork！ 好了，唱歌了，来唱歌，唱歌， 开始唱。 谁起音啊？祝你生日， 我来数一二三，好了， 好来 一二三了。 还有伴奏。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这个 key 好高，我的天！ 公主你福寿与天齐， 公主你生日快乐，每年都有金玉岁岁都能感动，恭贺你来， 祝你生日快乐。 有这首吗？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哎，那个，我今天都有录音哦，所以每个人唱的都录下来了。 Oh my god！ 有人证物证图证， 把录音档送给 等一下，哥仔，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大家， 生日快乐！ 平平安安， 身体 健康， 某某某某， 大家都是真的 啊！不要让 N 自己炸房，这是他的生日房。 对呀、啊，给他。哎、欸，我唱个两句好了。 好好来， 耶、yeah. ！ 可是这首歌很老了，但虽然没有哇啦的那个尤克里里那么老，但是是那个品冠跟那个叫谁啊，光良、无印良品那时候的歌。 我选错歌了，我应该选年轻一点。 没有没有，我现在知道哇啦哇啦唱歌超好听。对，我要唱身边，有人知道这首歌吗？ 我不知道。 哦哦，有点老。 Call me Maggie。 OK， 我一分钟就好了。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 有人听过吗？谢谢大家。 好 听好听好听， 好听 好听好听，有听过有听过。 好听好听， 下次帮开帮 N 开演唱会， 好诶、 欸。我们现在要开房， 好好，我们等一下去那个饭店 吧。 好喽，谢谢大家。 我自己已经把 我自己 照片丢 IG 那个私讯给你了。 好好好，哎、欸，那房我炸吗？我炸吗？ 你炸你炸。 好，给你炸！ 你最大， 生日快乐！ 这跟吹蜡烛是一样的， 跟吹蜡烛。 吹蜡烛，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悄悄，好开心，就开心，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 我们等一下，天科有专访哦，大家记得继续。 生日快乐，哎，拜拜， 拜拜， 拜拜。